奥地利支持朝鲜和平统一工会员团结晚会12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进行自卫的核弹头试爆。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4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对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感到惊恐万状，轻举妄动。另外，俄罗斯网站阶级斗争14号载文赞扬了朝鲜以自主的核强国彰显威仪。